锵锵三人行，哎，这个夜谈来了，咱们也就想到啊，今天又可以谈一谈优秀的女性啊。当然，这个女性算不算优秀？她把她的反对派不这么说，像是韩国这次竞选，反对派怎么讲这个朴槿惠？怎么讲朴槿？说她只是生理上是个女的，就这个朴槿惠，薛老师你了解吗？我那天呢在电视上，我为什么觉得想关注一下这个女的？我那天在电视上听这个我们那个马斌呢就讲她的这个一生啊， 马斌把她一生都研究了。 哎，不是，现在都在讲， 都在 有些人呢真是天命所归，我觉得她就是干这个的。哎，你先看看她这个照片啊，朴槿惠，我跟你说，不要被她这个表面所欺骗，我觉得这是一个钢一样的女人。你再看下一张。这是他在哪儿？徐老师，你想得到吗？我们的中央党校，朴槿惠在中央党校做讲座，他讲这个新村，韩国的新村运动。这个中国呀，制定农村政策啊，在一定程度上，据说也参考韩国的这种新村运动，他和他父亲朴正熙搞的这个。你再看下边，这是他们一家人。父亲朴正熙，母亲陆英修，好像是叫陆英修吧。你知道，我就觉得要从这个演绎的角度来讲啊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，是个什么样的人。就说1961年朴正熙是什么人，朴正熙是发动政变推翻李承晚政权，李承晚咱知道，推翻李承晚政权，然后做了5届韩国总统，然后呢被刺，但是呢枪打出去啊，没打着他，打着了他身边的夫人，就是说这个朴槿惠的妈先死了。然后朴槿惠当时在法国留学啊，一下就回来，你看亚洲一些国家有这个传统，她成了第一女性。 对 啊，这么多年，哎，然后到后来，哎，这就咱就说韩国人为什么能够说切纸啊，韩国人发生的这个事儿，有一天朴正熙和他的卫队长到他的那个情报局长，咱们就感觉是安全局长，情报局长的家里，当面斥责这个情报局长，好像叫姓金吧，金局长，说金局长你怎么能这么处理这个学生示威呢？ 棒棒， 金局长拔出枪来，棒棒，把总统和卫队长都打死了。你说，哎， 很戏剧性。 没错，这个，所以我觉得她这个女人呢，你看啊，她这个27岁，父亲朴正熙遇刺身亡。46岁，朴槿惠重返政坛。他54岁的时候，当了这个大国家党党首的他啊，遭遇袭击，也是被刺，被一个男的用裁纸刀在脸上划的都花了，缝了十七针。如今，昨天晚上传来的消息，韩国第一任女总统就是这个女人，朴槿惠。 但是文涛，我听你在说的时候，你一直这个在用这个女性词汇的时候，我总觉得这个词汇里边还有另外一层含义。你要说这个女人，这个特殊的女人，你一直不把她当做一个正常的女人来看待，我感觉是。 我觉得你能意会到这一点非常好，你可以谈谈对此你想到什么呢？ 其实我觉得啊，像有挺多这样的女性的。你比如说像我们知道澳大利亚的这个女总理，然后是包括这次又是韩国的这个，她整个的一生啊，然后包括像冰岛的像默克尔啊，我们看着她，我们从来想象不到说她的家庭是怎么样，就她那个家庭是隐在幕后的，或者是大部分是很多人是没有家庭的。然后她的勇气大到像那个冰岛的女总统就说，我就是一同性恋，我根本就不要家庭。像这个朴槿惠的名言就是，我没有家庭，我没有子女，所以我可以把我所有的爱，所有的精力都拿来贡献给我的国民。 哎，对，这个在韩国呢选举的时候，是人家骂他也是这个理由。咱们说有那个三无人员哈，他在韩国就属于三无妇女，就是没有父母，没有丈夫，没有子女。哎，但是你觉不觉得奇怪啊，就是包括中国很多政治上走得很高的女性啊，包括是董事长这种女性啊，事业很有成的，为什么往往真的就是三无呢？不，当然都有父母了，都有父母了，但往往都终身未婚。 少吧， 我觉得我自己觉得你 林巧稚， 对， 是不是我们的敬爱的吴仪啊？ 还能举多少例子？ 还有几个总副总理、啊？ 副总理对， 我大部分我觉得女的到高位哈、啊，基本上是有三种情况，一种是像西方的，就是她自己上去，她甚至像希拉里这样，虽然是老公是总统啊，但是我们也很难说她是因为克林顿的关系，因为她本身政治上很强，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她还帮克林顿，像德国那个根本大家都不管她的家庭是怎么样，像。这是一类，第二类就是亚洲其他国家的，他们呢虽然不靠丈夫，但是他们都靠父亲， 嗯， 都是比方说昂山素姬， 嗯， 印度的尼克鲁的女儿， 对， 对不对？巴基斯坦的布托的女儿，像这个，你刚才说他三无啊，其实他始终是他的父亲的影子一直在， 是是是。 今天很多人投他的票，是因为投朴正熙的票，对不对？所以一类是女的自己。一类是因为女儿，因为父亲，还有一类中国以前位置最高的女性哈，上一个时代位置最高的 宋庆龄， 宋庆龄，这个何香凝， 何香凝， 这个邓颖超， 嗯， 康克清，江青等等，王光美等等， 背后都有一个成功的男人吗？ 他们都是因为有一个更成功的男人，他们才变成成功的。他们本身也很成功。我们话说回来，他们像邓颖超，你不能说他是他自己一生做了很重要的事情，但是毫无疑问，你看到他不是因为父亲，他是因为丈夫。所以这是三种类型的女强人，政治女强人。 就是要补充一点的是，我觉得就是刚才这么说，好像是亚洲的女性就是不是靠丈夫就是靠父亲啊。 嗯嗯， 其实这个也未必就是全部正确。我觉得有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啊， 嗯嗯， 因为她子女很多，或者是在这种情况下，你比如说她要像这个朴槿惠就很明确，她父亲事实上是60年代那个时候的事情，然后当时的那个时代是一个韩国剧烈变化的时代，她当时只是一个小小的就是秘书，我们可以说她是大秘 啊， 这样的一个身份。那么她到了十几年后再复出政坛的话，她要让人家记起她，她要让人家这个还要投他的票，我觉得是绝对是脱胎换骨，就不是说我有这么一个父亲就行了。像那个也很，就是昂山素姬也是的，他父亲是个将军，没问题，在缅甸地位很高，但他父亲遇刺了之后，他到了英国，他完全可以不涉及任何政治，他可以过得很好， 嗯， 但是当他回来之后，他有特殊身份，他做出的选择，他后来的选择是最最重要的。 但是你看昂山素姬的老公多么可怜，哎呀，当然我认识她老公啊还是在电影上认识的，就是我觉得真够惨的，就这娶这么一个太太， 最后生癌他都不能陪她， 不能，对啊，而且一次一次的回去要看望这个昂山素姬，这夫妻就是她老公就是守活寡呀，这等于没有在一起生活过， 那公平，人家昂山素姬也守活寡呀。你 作为女性， 对对呀，啊，但是这是谁为谁守活寡呀？就是你昂山素姬是为你的信念呢，啊，是为你的坚持啊，是为你的运动啊。老公招谁惹谁了？ 为了爱情啊。 对，为了爱情， 哎，你相信吗？ 为了爱情， 是她真是为了爱情，也为了信念。你想，她第一，她获得这个和平奖，就是她丈夫不懈的努力。所以我觉得，我特别希望这样的男人多一点。这样的男性一多，很多这就不会，对于这些女性来说就不会碰到这样的问题，哦，你要这个还要那个，这种问题都不存在了。 反正就是谁给谁当佣人的问题，是吧？ 啊，这不是佣人，我觉得是两个人在一起做一件 特别好的事情。你可以把它涂抹上无数美丽的借口，对吧？但是这个事情的本质，我认为是个主仆的关系，是吧？就是， 是吗？ 哎，你可以是爱情啊，我爱你，我愿意当你的仆人。什么叫群下之臣呢？我愿意做你的群下之臣。 文涛，我真的太过分了。 不，好像没有， 他，你想啊，任何一个男性，当一个女性在无私的奉献给他的时候，大多数情况下是男强，然后女的辅助， 对 不 对, 对, 对？ 然后这个时候没有任何人会觉得不正常，也没有人说是主仆，说你不是妻子，你是仆人。但是如果是这个辅助的变成丈夫，变成男性，为什么你就有这种奇谈怪论？ 就是我这个，就是所以大男子主义啊，都在根儿上的。所以大男子主义啊，都在根儿上的。 甚至包括他刚才的这一番对各界妇女的论述，骨子里也有大男子主义的意识形态啊。这个咱们也没办法，也就不改了，不是要改要改要改。我是说啊，你提出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？我最近在想啊，到底是不是非得是主仆？对，反过来也行，谁为谁服务吧，谁是谁的后方吧，谁为谁做后勤吧，是不是只有这样才能相对长久？因为有人跟我讲啊，真正的说两个人都要强，成的好的长久的不多，概率上不多，为什么？ 这个是非常少的，因为当两个人都非常强势的时候，这个家庭的生活肯定就空置掉了，虚化掉了。因为两人都在外面奔波，然后他相处的时间也很少，然后各有各的事情。我觉得这个东西，你想啊，我们可以找得到一对儿。你像以前的萨特跟波伏娃，在学术上都很有名，对不对？都是哲学家，对吧？ 喜欢他们是吗？ 我不是喜欢他们，但是我觉得他背后有不足为外人道的东西。首先不结婚，对不对？然后两个人、就是、 大家都 open， 对，然后大家都很开放，因为他就是他，事实上他还是有，他们是一种特殊的关系，他还是有不断的感情经历， 对， 就两个人都有不断的感情经历， 其实 这是一种不是家庭的一种精神上的凝结的关系。 哎呦，两个人呢、啊、到最后还是就是互相认对方是这辈子最爱的这个 soul mate 伴侣， 灵魂伴侣。 对，你说他们呢，实际你说还是一种亲人的关系呢。你说当时就做一个协议嘛，萨特和波伏娃、就是首先就是我们完全诚实，我们双方完全诚实，甚至他们你们这种文人有这个写作癖，不光是要诚实，还要写出来， 还写下来， 你搞了什么男人，我搞了什么女人，都写出来，互相都要说啊，都得知道，这是我们共同写作的一 部分。被他两个稿子全搞坏， 我也觉得是。 对对对， 好 的事情，好的事情，你搞了什么人，我 搞了他用死，给他搞的。 哎，什么叫能最简练？我们节目时间短，对吧？就是我就是说啊，然后呢，可是实际上这两个人呢是人生的探索者， 对， 他们也在尝试。你知道，因为现在出来的很多资料就发现呢，这个波伏娃啊，经常像一个怨妇一样暗自隐气，嫉妒啊，吃醋啊，怎么能没有呢？这经常的是很不愉快。但是呢，哲学家有一种叫道成肉身呢、啊，这是今天的哲学家很难了，就是说你主张的未必你要做到。耶稣就是道成肉身，就是我说什么在我身上就做到。他们有点这个遗风，就是我主张这个男女就是能够各搞各的，同时我们还好，那么我就走下去， 超人 哦，我们只能说这个是特例，钢铁战士才能这样， 而且你 一般人做不到。 萨特，我到后来觉得这是个什么人呢、啊？他到他的晚年的时候，他供养着不下六七个女人，其中还有一对姐妹。你说这种供养， 怪不得他说他人是地狱的， 没说的好，说的好。他，你知道的，但是你说，哎，他真是为了性吗？也不见得。他供养的其中一对姐妹，真正的关系， 姐妹花 啊，姐妹花，但是真正的关系只是一个什么？他一个星期啊，到这个姐妹家里跟他们吃顿午饭，就是这么一个关系。但是这种，他豢养众多呀。 你也说的太纯洁了，幸亏当时没微博。 当然我也没看见啊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哎，咱们还得拉回正题啊！我们有正题吗？就是说， 不要紧， 我就说呀，三无妇女，对吧？没有父母，没有丈夫，没有子女。朴槿惠，我们说的这个事情，就是今天的世界，特别在中国，为什么往往有成就的女性啊，家庭方面不大容易找着配偶？ 现在是两极分化。我当时看了联合国的一个数据，最近的这20年，中国的妇女的就业率大幅下降。下降了20几个百分点，我看了吓一跳，因为说明很多女性在回归家庭，就跟日本一样，她根本就不工作，找个比较有钱的，小日子过得挺好，生一孩子或者两个孩子，然后她就回到家庭了。这种人很多，这是主流。 80后的大学女生现在也都说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啊。 对， 这个人呐、啊，跟男女平等有时候没有关系，很简单的生存计算，怎么样能够投入少产出多嘛。 那像朴槿惠这样，我觉得她是另外一类，她其实她比那个波伏娃我觉得还要难。为什么呢？你像中国也有很多这样的妇女啊，她一个人孑然一身， 然后在那儿奔事业，很多人都在问，因为中国是一个你不得不承认是个男权社会，然后他们大致的观点都说，哎，你作为一个女性，首先他会问你，你干嘛要这么拼啊？这是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是，你拼了之后，你为什么不兼顾家庭啊？你根本就没尽到责任，这是第二个问题。如果你说你像朴槿惠那样 的 话， 不会问男的， 绝对不会问男人。我跟你说， 对，所以我就我刚才我还问叶檀一问题哈，这个女人要强啊，或者要在外面哈，这个冲冲杀杀啊，那么在择偶方面是不是不配合生物规律？男人事业有成，找女人的机会更多；女人事业有成，为什么选择男人好像就不太容易？ 我最近看了个报道，回答你的问题。 嗯， 这个报道是他是调查了女性对男性心目当中的这个理想的。找什么样的男的？ 嗯， 据说年轻的24岁以下的女的呢，比较喜欢音乐、书本、口味相同，然后身上肌肉发达的。年纪越大呢，比方再大一点就要外表有吸引力，啊，要有野心；再大一点要斯文有礼，再大一点呢就要高收入，给安全感。但最妙的是， 嗯， 到50岁左右甚至以上的呢。他要求男的有智慧，有幽默感，还要性生活和谐。 你说是 女的 50多岁，男的50多岁， 女的 啊， 这结论是 女的50多岁， 对， 还敢提这要求、啊？ 对，所以结论是什么呢？就女的年龄越大， 要求 人越成熟、嗯，自己越成功，对男人的要求越高。 嗯。 这个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启示，因为我们以前讨论过很多次，就讲女的常常提出说什么男的这是肤浅啊，男的动物性啊，他男的到了50岁60岁还在找20岁的女的，为什么呢？我现在搞明白了，就是因为成熟的了不起的女的要求高， 就女的在进化，男的永远动物性占主导，所以就造成不匹配。 对，你男女的事业一成功，尤其是像刚才那个三无冰公主这样， 对、 嗯，你们注意到，她27岁父母双亡了，46岁复出政坛，中间这19年到底在干什么？她是个秘密，不谈的，她肯定有过。 对。这个很奇怪，所以你看啊，他这儿很奇怪的，他有所有有的报道里边就在说他呀，并不是不想找，而只是说错过了时间，一错再错就再也找不到了。 哎，还有一个问题、哎、啊，这个问题更到肉了啊、哎，就是说，曾经有一个妇联的，就我们闲聊天哈、嗯，他就说起现在这个贪官嘛，就养十几百个情妇，这、嗯、到处都是这种新闻嘛。嗯、他说以后干部都是我们女的当。我们女的当干部至少可以不犯这错误。哎，这我倒想起来，至少在咱们这个国家， 嗯， 为什么相比之下女领导出这个性的绯闻，什么养情夫的这个，哎，这个问题啊有关。那么他们那些女权分子告诉我说，女人的性欲 嗯 跟男人一点不差的，甚至比男人需要更多。那么他是受到压抑了吗？叶檀。 我跟你说，他这个说的是特例，因为是个男权社会，当男人掌握这个权力啊，这种时候欲望也就掌握在他手上，所以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我看到一个很典型的例子，当时啊，是一个女贪官，这个贪官他是特别厉害，就是大叫大嚷，拆迁他是冲在头一个，就是属于冲冲杀杀那种人，人家觉得他有魄力，然后一路升迁，升到国土局的一个副局长，国土局你想想看、 哎、 所以他就有钱了 啊。 有钱了之后他怎么办呢？他看上他的第二任丈夫，是他怎么要来的，直接跑到他们那儿去，要死要活就闹了，来了之后他只好又跑到他那个第二任丈夫的前妻那儿去闹，你必须要跟我，你不跟我不行，就是闹到最后这对就分开了，离婚了，真的跟他结婚了。他养不养情夫呢？养。他就他的一个上司，他就跑过去给人家打了电话。 他养他的上司。 对，他就 天哪，真敢养。 他就跑过去给人家打一个电话。哎，这个是实际的报道呀，我没有造谣。打一电话说你到某某宾馆来，我要跟你谈谈事。跑到宾馆之后，他就说你陪我一夜，我一个晚上5万块钱。 哎呦， 是真的。 文涛想，哎，怎么早不打电话？ 他上次， 他上次 少了一点， 他上次 少了一点。 不是，这如果是个那个腐败窝案的话，他上司只比他上司能出50万。 到最后啊，到最后的结果就是很有意思，他就形成一个利益群体，到最后已经不是信了，就是一个利益群体。他的这个上司就一直当他保护伞，为他说话。 这个就回答了你刚才的一个问题。中国现实情况下有很多女的做官的，我不是算全部哈，那太得罪人，但至少有一部分，我们来说一小部分吧，她获得权力是跟她跟男人的各种各样复杂的关系获来的。因此她虽然她已经有一定的权力了，但是她在使用性权力方面还是要有所顾忌。你明白没吧？比方说她，假如说她现在是不管她用了50000怎么样，他跟他上级有关系了，那上级要是对他有一点好感了，他在下面再到处乱包，跟多位不同的人保持不正当关系，危险性就很大。 所以我说为什么这是一个选择性问题，因为你这个前提太多。 不是，我问你叶檀，你也是个女性哈，作为女人，咱要是说假设一个虚拟环境啊，这时候你们彻底放开了，没人管你们，怎么玩都行，女人也你也愿意跟多位男性保持不正当性关系吗？ 不是的，我觉得就是刚才那篇报道是对的，对于女性来说，我不知道这种特殊的行业或者一般来说确实是这样子的，你越到了这个你有自己的一个需求，精神需求，因为对于女性来说她的忠诚度会更高一点，她一旦认准某个类型她不会轻易的变更。你比如说我们经常说哎，这个上海女人怎么样，或者广州女人惠州女人怎么样什么的，她认准你了，她就一心一意的为家庭着想， 再见， 她很少去变， 再见， 大幅度的。 再简单点说，就是30岁的时候，他的标准比他20岁的时候要高；40岁的时候，他可能标准还高。你知道这个男的就怕就怕这个， 看就没法没人找。 所以这辈子 这个世界上。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《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》。 对呀，就这样子。